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神啊，我们能够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因为神从万古以先，从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啊，这是我们的福分，也是神的恩典啊，就是预定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子。那么不管是神的恩典也好，神的这个给我们的福气也好，所有的这一切只有通过一个人我们才能够得到，那就是什么？我们的中介人耶稣基督啊，只有通过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什么中介人，也是我们的替罪之死啊，替罪之羊，就是说他代罪，代替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呢，只有神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间以后，那么让他的独生子给我们有替罪之死，让我们能够有把握干什么呢？得以进入上帝为我们在从亘古以前，从创立世界以前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永恒的国度，我们从而能够得到永生，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的。我们今天凭着这个盼望，我们得以生存这个世界上，我们凭着这个盼望，我们今天来到他的使人宝座前，来聆听他的话语，赞美他的作为，来什么荣耀他的圣名。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拣选我们，没有拣选那个不得救的人，这是一个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啊，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所谓的拣选就是什么？所以你说我去买苹果，我挑苹果，我挑我选是什么意思啊？肯定不是所有的，对吧？你所有的还用挑了吗？你都给我拿过来完了是吧？我去挑，我去选，这叫拣选 ，select choose。那很多人的问题就是，神为什么拣选一部分人，不拣选另外一部分人？神为什么拣选我们而不拣选那些世人？这是一个问题哈。那么神拣选我们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呢啊？就是我们应该活，世人应该死是吧？我们应该得永生，他们应该下地狱啊？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呢？就神为什么拣选我们，这是一个很多人可能已经问过的问题，或者说心中一直存留的一个疑问，对吧？哎，那首先我们要清楚，神拣选我们没有任何的条件，不是因为我们好，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不是因为我们该活别人该死，对吧？不是因为我们就是比别人应该得到永生，不是。神拣选我们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因着他的爱，从万古以前所定的旨意，也就是说他永不改变的旨意，说他定的旨意永远不会改变，这是我们要清楚的。他定这个旨意是从万古以前不改变的，通过耶稣基督啊，让我们能够得到永生。那么这个旨意到底就是说，神我们蒙拣选以后，那么我们能够成为原来是罪人，被称为什么了？义人了。那么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借着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这种信心啊，所以说叫因信称义。那么我们蒙拣选啊，我们神拣选我们啊，我们如何来证明神已经拣选我们呢？或者说我们怎样才能有把握神是在万古以前已经拣选我们得到永生呢？或者说我们蒙拣选的人如何才能得到那个拣选者的喜乐的，让他喜悦我们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被拣选的使命 Missions of the Elected。 好，我们先请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满心感谢和赞美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得以站在你面前，能够来到你的使恩宝座前，我们一同 来学习你的话语，来领受你的教训，来得到你的信息。我要坚固我们一生一世跟随你。主啊，就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慕道友，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你话语的同时，你的灵就在我们心中光照我们，安慰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主名求，阿们。第一点，蒙拣选的确据， The elected assurance。 那么刚才我们导读给我们读的圣经文说提到了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什么意思？是上帝什么时候拣选我们的？也就是说，上帝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还有没有？还没出生呢，是吧？不但我们还没有出生，甚至是连人类的历史都还没有开始，神就已经拣选我们了。这个时间我们一定要清楚，就是神拣选我们的时候，地球上还没有人类的存在，他就拣选了我们啊。那你说这个怎么可能呢？是吧？那我的回答说，为什么不可能呢？完全有可能，而且事实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说，在神没有什么难成的事，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他能够伸出他大能的膀臂来创造宇宙万物，他就没有权利来在万古以前定下他预定得救的人吗？完全有可能。如果你不能相信神创造天地万物，那么你可以不相信神的拣选和预定。但是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清楚的确定确信他是被预定得永生的。如果我们还没有把握，就要好好的在神面前多读圣经。那如何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是已经得救了呢？这是刚才我的问题。我们如何知道我有把握，我是被拣选，被神从万古以前所拣选的呢？我们再来仔细地读一遍以弗所书第一章四到六节。我们读的时候看一看它里面的经意是什么。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四到六节，第四节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我们一起来读起，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这里面有一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啊？创立世界以前。这里边有一个动词拣选拣选我们干什么呢？成为圣洁，是吧？无有瑕疵。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叫什么？预定说预定论不是加尔文发明的，是圣经里面原来就有的没有加尔文我们还不能预定了嘛，是吧不是那个意思。那么预定我们干什么？得儿子的名分，借着谁呀？借着耶稣基督他的英语是这样说，他说 For he chose us in him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to be holy and blameless in his sight. In love, he predestined us for adoption to sonship through Jesus Christ in accordance with his pleasure and will.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ious grace, which he has freely given us in the one he loves. 这几节圣经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几件事：我们蒙拣选，我们得救，我们能够称为神的儿子，都是借着这位中介人耶稣基督，也就是我们的救主。 或者说我们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成为圣洁，才能得救，我们才能够进入上帝在万古以前为我们预备的国度啊。也就是说，这个借着耶稣基督是我们信耶稣，这叫信耶稣的一个确据，就是说我们只有信耶稣我们才能得救啊。也就是说，人这个得救是什么？必须要什么？信。那你说了，那我明白了，因为我信是吧，所以我得救，这不就找出来吗？人还是有功劳嘛，是吧？因为我相信 because I believe therefore I will be saved， 是吧？这个因果关系对不对啊？ absolutely wrong 啊， totally wrong， completely wrong idea， 就是说完全错误的理念。不是因为我信所以上帝救我，如果是我信，因为我信所以上帝救我的话，我起码多多少少的还有一点什么功劳哎，是吧？但不是这样的哈。那怎么得救的呢？就是说我们得救完完全全是因为上帝他把这个信放在我们心里面，而我们被唤醒来相信啊。就说若不是上帝早已放在我们心里面的信，人们没有一个，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相信神。我再说一遍啊，这是说绝了哟。若不是上帝早已放在我们心里面的信，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相信神，相信耶稣。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要知道哈，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 alert， 就是神赐给人信心是有范围的，不是说所有的人，谁赐给人信心不是说所有的人，赐给谁信心？赐给那些在他万古以前创立世界以前已经预定得救的那些人，赐给他们信心，让他们相信。我再说一遍啊，神赐给人信心是有范围的，神赐给谁信心？赐给那些万古以前他已经预定好得救的人，赐给他们信心啊，而不赐给别人。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对耶稣基督确实的相信有信心啊，而我们又有行为，我们就一定是在万古以前被神预定得救的，这个是得救的确据，好不好？非常棒，是吧？你在心里面相信基督，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的神，而且我能够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去做，那你就一定是蒙拣选的人，这是得救的确据啊。那你说我的信心有点弱，是吧？不太强，有的时候软弱，有的时候哈，这个灰心，不要紧，只要你对神、对耶稣基督有信心，哪怕是一丁点儿，那你都有得救的确据，这是神的应许啊！只要你是真信，那你说了半天，说你说神给人信心是有范围的啊，或者说有人说了，说你说神拣选了我啊，那天谁问人问题，我觉得非常好哈，这提醒了我，说神拣选了我，我就是不信哈，那最后的话我还是没得救的，神不就是错了吗？错选。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是吧？神拣选我，我就不信。嘿，你拣选我，我不信，是吧？最后的话没得救，那神就说：“那还神没有你本事。”那这句话怎么来回答？我想来想去，其实呢，这句话要从圣经里面找答案哈。但是呢，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先来思考一下：神拣选谁，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那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是你说拣选了我，我就不信的呢？这不就是等于是自相矛盾吧？你说是不是啊？哈，那但是有一条哈，圣经上有答案哈，就是凡是神所拣选的必定要信，这是圣经的应许啊。我再说一下，凡是神所拣选的人他一定要信主。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13章第48节 啊，《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四十八节。好，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四十八节七，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我们再念一遍，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怎么都信了？谁信呢？谁信主啊？预定得永生的人信主，不是因为我信所以我得救，是因为你被预定所以你信，这个一样吗？ Completely different 是吧？绝对不一样。是因为你蒙拣选所以你信，不是因为你信所以你被拣选。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所以弟兄姐妹，信心是一个神迹，信心只发生在那些得救的人的心里面啊，信心是出于神的恩典。其实信心是一个属灵的标记，它表示什么呢？表示显明了神所救赎的人，他的救赎计划是什么？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全了，并且在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早晨已经什么完全的应验了啊，这是信心。所以真正得救的人，神的爱已经浇灌在他心里面了，他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重担已经解脱了。你不然的话呢，你的重担还是很重。什么叫重担？就是我觉得天龙一成描写那个很栩栩如生，那个基督徒啊，还没有信主之前，他还身上绑了一个挂着大包袱，压着他弯着腰，这个大包袱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罪啊，哈，就是脱不下。找个人说：“你能给我把这个大包袱卸下来吗？”你说：“你卸不下来，你那个包袱长在你身上，和肉都粘在一起。”哎呀，他就抽啊抽，到处找找，找着找着以后，突然间抽也没看清楚，扑通一下子掉着。忧郁潭了，忧郁潭什么就是沼泽地，他越晃越想出来，越挣扎越想出来，越往里陷，然后头快进去之后，他救我呀主啊！突然间有个传道人一伸手把他拉上来了，拉上来以后呢，传道人告诉他说：“你想脱离重担吗？”他说：“哎呀，我巴不得呢，我到处找人。”他说：“你能给我脱下来吗？”他说：“我给你告诉你一个地儿，你上那个地方啊，可能就能解决。”他就走啊走，走到一个山脚下，一看有一个大十字架在那挂着。他一抬头，他当他仰望十字架的时候，身上的重担扑通掉下来了。从此以后轻松愉快跟随主啊，什么意思啊？明白哈，我们都明白，我们跟随主的人没有罪了，轻松愉快跟随主。说每一个归向神的人都应该知道，我们是一个被拣选的一份子，我们一定要确信啊，因为有圣灵在他心中，圣灵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得救了。圣灵感动我们，圣灵光照我们，圣灵引导我们到他的真理里面去，来明白他救赎的计划，在我们身上救赎的恩典，以及在我们身上他要救赎的计划是什么。所以说圣灵要赐给我们，有新生命课嘛，就赐给我们新生命，有了新生命我们才能继续跟随主来。还有一件事就是说，圣灵赐给人新生命啊，不是全世界所有的人，圣灵赐给人新生命只赐给那些在万古以前预定好得救的人新生命啊，这是肯定的。所以圣灵只赐给那些人，这些人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蒙救赎的，得到新生命的。所以说如果啊有人说突然突发奇想说，我也这个因为爱主，我也服侍主，我也跟随主，我就是没有得救的把握，我整天怀疑我到底得救了吗？哈，这是一个什么？有一点忧郁症哈，就是，这其实呢，大可不必担心哈。如果你顺服神，你跟随神，你并且委身于基督，你爱主、爱人、爱上帝的话语，那你就有得救的确据。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另寻确据，证明自己是不是被拣选了， 啊，找都不行的话，我还是没有把握，我去找一个老神婆啊，我就问问他，你说我得救了吗？老神婆，你等一下，我给算开了，那不麻烦了吗？是吧？那弄错了就哈、啊。所以说，如果我们顺服神，我们一定是神的儿女啊。所以我们有爱神，我们真正渴慕基督的救恩啊，我们就是蒙拣选的。说，因为没有蒙拣选的人，他不会爱主；没有蒙拣选的人，他会什么？找主的事儿。啊，主啊，你这句话说错了，你这句话都没有好，你这句话你没有爱心，是吧？你说你在旧约的新约还好点，旧约的话，你说你多残忍呢、啊，是吧？这连老带少都给杀了，连牲畜都不放下，说我觉得你太残忍了。哎呀，但是新约的神我喜欢，旧约的神我觉得有点哈不如我多公义呢，是吧？哈，我又善良又好的哈，所以说。千万，我就说，我就用句土话说哈，千万别找神的事儿啊！你找人的事儿吧，还好点，找神事儿不行哈、啊。找神的事儿的话呢，谁说那你找事儿吗？那好，咱来着，咱看谁能打过谁，那就是法老，对吧？耶和华是法老的心刚硬的时候，原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法老他自以为自作聪明，他看见神你的，他看什么？我还有权啊！我跟你斗啊！谁说好来，你给我玩，那我跟你玩，但看谁能玩过谁，就是那意思，是吧？最后的话呢，把自己玩进去了。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公义的，你要相信他的公义，立定他的宝座，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永远不会做错一件事情，这是我们应该相信的啊。所以说我们要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啊，喜爱公义，恨恶罪恶。那我们在神面前如果做到了这一切，我们就有一股力量。什么力量呢？有一股力量持续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去行善，让我们去喜爱公义，让我们恨恶罪恶，让我们撇弃自己，让我们跟随主，让我们背起十字架，让我们直指哥哥他。一定要想到，不背起自己十字架来的，跟随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谁说的？耶稣说的。那么我们今天能够来到神面前来相信他，跟随他，我们就有得救的把握啊，就知道。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你像这个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一书三章十四节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对吧？哎，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哎呦，这句话肯定严重了。没有爱心的，你说我有爱心，我爱我自己啊，我爱我自己，比爱别人都爱啊，那不叫爱心哈、啊。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罪的存在他心里，他就不能犯罪。你想犯罪犯不了，为什么呢？因为神的道在你心中。为什么你不能犯罪？因为你是从神生的，神不犯罪啊。所以说这约翰一书三章九节告诉我们的，换句话说，就是凡是犯罪的就违反了他内心深处的一个原则啊。这面对罪的时候，他能这个他就没有把握了。但是如果你是神圣的啊，你面对罪的时候，你马上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圣灵在你心中责备你啊，你就想到你深思熟虑，这件事情我不能做，然后的话呢，你就不会被罪恶吸引啊，甚至你会排斥罪，你会恨恶罪啊。神喜爱公义，什么？恨恶罪恶啊。就好像你是，你说我非常爱国，爱国主义分子哈，你非常爱你的国家，你不会做出你国家不喜欢的事情来，对吧？那么你说每一个基督徒是上帝国度的人，你就不会做出损害上帝国度的事情来，哈，这一个意思啊。其实呢，你说那我有的时候或多或少我也心中有罪哈，怎么办呢？其实没有一个人在地上啊是完全没有罪的，但是凡是得救的人，他是恨恶罪，他的理想就是要追求公义，追求圣洁，追求啊上帝的喜悦，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对吧？ 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告诉那个帖撒罗尼迦人的说什么，说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这保罗说的哈，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当我们越靠近神的时候，越亲近神的时候，越愿意舍己的时候，越像耶稣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哦，原来神是蒙拣选的，对吧？哎，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基督徒，我们都是蒙拣选的啊，他预备救恩来救赎我们啊，他将他的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啊。那么就是说原来所有的世上的人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过去没有主的救赎的话，所有世上的人都是地狱之子，下地狱的，但是神从其中拣选出一些人来，这就是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叫谁能够是吧，信我就信我。所以说这和公义公平没有关系啊，和公义公平没有关系，神拣选人和公义公平没有关系啊。因为神不公义，他拣选我不拣选他，对吧？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救恩，所谓的救恩，救恩完全的恩典， totally free gift 啊，是 free 的啊。恩典，所谓恩典是没有任何的换取的代价。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耶稣基督啊，给我们表明了一件事，就是他拣选我们不但是要给我们丰富的生命，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去结果子啊。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什么？枝子，枝子要结果子。那我如何才能结果子呢？我们就来到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怎样活出使命， How to live on mission。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六到十七节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什么？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什么？彼此相爱。神拣选我们干什么呢？ To bear fruit， 结果子的。说神拣选我们不是说我让我享受，让我得救就完事了。神拣选我们是干什么呢？结果子，这是最主要的。那你说我没有结果子，那我们就唱了首歌是吧，我是葡萄，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是吧？凡不结果子怎么着来着？他就减去了，说要什么？要结果子，结果子哈。那现在这个当今世代教会的一个大危险，就是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非常危险的事情，对吧？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忽略了啊，这个使命就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这是神给我们大使命啊，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使命。所以说你要想成功的完成这个使命，不管我们是做什么的工职业的，职业的，我们是学生也好，我们是啊这个有做各种各样的老师也好啊职业，我们都应该知道有两件事情我们要知道。我应该去做什么？我应该怎么去做？啊，这点是一定要清楚知道啊！主啊，你拣选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让我干什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什么？我应该怎么去做？问神，比问人好啊！天天祷告，除了为你的前途、为你的啊职业、为你的房子啊、为你的发财祷告之外，哈。要什么？主啊，你拣选我，让我什么做什么？我怎么去做？ 这是最主要的哈。所以我们要牢记自己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其实使命很简单，彼此相爱，广传福音。广传福音就是什么？就是去结果子啊，对吧？结果子嘛，也就是说我拣选了一名教人去结果子啊。说彼此相爱是什么意思呢？是内在的，是吧？我们之间彼此相爱，然后去结果子是外在的啊。彼此相爱是生命的内涵，你没有彼此相爱的心，你怎么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呢？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什么？我的门徒了啊。彼此相爱是内涵，然后呢去结果子是工作的外展，对吧？哎，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哦，原来主拣选我目的不是仅仅得救而已，是要我去结果子的，是吧？耶稣也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你们是世上的什么盐，你们是世上的什么光。哎，世上的盐呢就是内涵啊，盐呀 啊调味的。那么世上的光什么是外展，去发光照亮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如何才能活出自己的使命呢？答案，彼此相爱。我们如何才能活出自己的使命呢？答案，传扬福音结果子，是吧？这是主的命令，也是教会的使命啊，是主的命令，也是教会的使命。其实呢，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啊，我们的主啊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也有使命啊，是吧？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人呐，他有使命。他的使命是什么？耶稣在地上的使命是什么？耶稣说，我来本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什么赎价。这是他的使命。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的啊，并且还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的使命是什么？耶稣说，我来，人子来为要拯救，寻找拯救什么失丧的人。这是耶稣的使命。耶稣快定十字架的时候，这个比拉多呢就问他了，说你干嘛呢？你来说，我听说你是王来，是吧？耶稣说，你说我是王吗？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真理做见证。这是他的使命啊！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吩咐，听我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一个有使命的人是一个蒙福的人，一个有使命的教会是一个蒙福的教会。我再说一遍，一个有使命的人是一个蒙福的人，一个有使命的教会是一个什么？蒙福的教会。所以我们跟随主，我们不要怕，因为什么？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信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就赐给你们。啊，说这样的果子不仅仅是传福音带人信主，更重要的是把他们带到教会来牧养他，来这个栽培他，来跟着给他浇水浇灌啊，然后呢他才能不会随世界的潮流而失去了啊。会失去吗？会。希伯来书说，这个所以我们当越发正中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啊。希伯来说2:1啊，所以我们越发正中所听见的道理。什么叫正中所听见的道理啊？这句话非常的深奥啊，我就不做解释了，免得我们什么随流失去。现在的流太厉害了，现在不说，咱就不说世界上的人了，就基督教之内的流就太多了，就让你非常容易随流失去，是吧？各种各样的流让你分辨不清孰是孰非啊，这就叫你打马虎眼。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知道，我们带领人信主，不但要带领他信主就完了，万事大功，要把他带到教会，要把培养他来跟着他，来浇水，来浇灌，来让他走在正路上啊！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果子才能什么长存。这耶稣的意思啊，叫你们的果子长存。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我们就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稳，这是传福音者的荣耀啊！你结的果子越多，你越荣耀，将来也是主的荣耀。所以果子长存必须要进一步的住在主的爱里面，果子长存不但你结的果子，而且你自己也要长存在主里面，常住在主里面，是吧？哎，我们要与主有生命的交通，也有爱的连接啊，因为主的爱的吸引，我们就永永远远不会有生命的中断，那你就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并且呢，主要关键是让主喜悦，让主满足。所以我们去爱那失丧的灵魂，你说爱失丧的灵魂谈何容易啊，是吧？容易吗？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但是如何我们做到爱人的灵魂？其实呢，在这个英国1865年的时候，这个有个人叫普威廉啊，这个英国人啊，他呢就是牧师，他是牧师啊，他着急啊，他就看见这个世界上人这么多的人，他就是不来教会啊，失丧的灵魂呢，他就想了一个招啊，他看见那些这个贫民窟的人，那些人的话，他就给他们饭，然后呢就把他们聚集在一起，说我要成立一个军队啊，管饭。哟，这些人都来了，管饭，哈哈，军队啊，他就成立一个军队啊，这个军队叫救世军啊，听说过吧哈，救世军。哎，成立一个军队，严格按照军队的要求来管理啊，这样这个军队不打仗干什么？传福音啊。但是他有一天他很着急啊，哎呀，他就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我巴不得我把我所有的军队的成员都送入地狱里面去24小时，让他们再回来，他肯定爱地上所有的失丧的灵魂啊，他就知道地狱是什么味道啊。还有一个传道人说啊，我希望真正你要真正想爱人的灵魂的话啊，我真的想给你一部非常高度的望远镜，先往地狱里边看看看人是怎么咬牙切齿受罪的，然后再转过头来往天堂看如何享美福，唱这个得胜的歌，羔羊的歌的啊，你就愿意爱别人的灵魂了。所以我们如何来爱别人灵魂，意识到天堂的永恒之价值，意识到地狱是永恒的永永远远的苦难，没有悔改的机会，这是非常可怕的啊！没有悔改的机会，我告诉你，那是非常的难过。所以当我们意识到这两点的时候，我们真正爱别人的灵魂，你就听耶稣的话，我拣选你们不是为了别人，是让你们去什么结果子，让你们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去做才能讨神的喜悦啊。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博士叫毕地，他临死之后，这时他这个人就问他说，你的知识这么渊博，请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这个世界上是最伟大的工作。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最伟大的工作就是救人的灵魂啊，这最伟大的工作。所以我们都知道啊，欠债还债是吧，欠了债要还债啊，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传福音本来是我们的债务，我们要还的，不还债到时候呢，神就为我们讨债，就这意思啊。因为圣经上说，这个保罗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啊。所以说传福音是一个债，传福音不但是一个债务，更是一个责任啊，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啊。所以说我们要甘心乐意的去传，因为保罗也说了，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而为之，不得已的。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即使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 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是保罗传福音说，我不是说真是说哈、啊，我是不得已的，是吧？我是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他知道。那你说那保罗不是我、啊、我每一个人都是要像保罗一样才能够真正讨神的喜悦啊。所以弟兄姐妹，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拣选了我们干什么呢？拣选了我们彼此相爱，拣选我们干什么？拣选我们去什么结果子，对吧？哎，去这个传福音。所以上帝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和上帝啊同工，完成他的大使命啊，完成他的使命啊。上帝的使命背后有上帝永远的旨意，上帝永远的旨意在耶稣基督里边已经显明了。这个旨意之前有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是吧？这个旨意之前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面前啊，给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这个旨意之后有千千万万的圣徒所流的鲜血。这个使命之前有圣子差派圣父差派圣子来到世界上，这个旨意之后是圣子差派我们是蒙差派者去完成他的使命啊。所以说我们要想到这一点，这个旨意这个使命之前有耶稣基督甘心乐意的献身的牺牲的精神，这个旨意之后有那些在万古以前蒙耶稣的血所洒的蒙救赎的信徒甘心情愿所奉献的精神，这是使命的托付。所以为了这个使命，无数的人因而寻道，为了这个使命无数的家庭因而破裂。这个使命的代价确实太大了，使命的代价，所有的这个代价是罄竹难书的。代价虽大，可是还是有无数的人前仆后继。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逃主的喜悦，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啊完成主的使命，只有完成主的使命我们才能够得以进入主救主为我们所预备的永远的国度，只有完成神的使命我们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说当然我们都能够做完成这项使命的勇士，那日见主的时候能够坦然无惧啊！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满心感谢和赞美你，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相信你的拣选，相信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的旨意永远不会落空，永远不会后悔。求你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在你活在你的光中，活在你的旨意中，活在你的使命中。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增长我们的智慧，让我们有信心跟随你，让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打美好的胜仗。感恩不尽，祷告祈求奉主圣名，阿门。 谢谢牧师的正道，告诉我们谁是被拣选的啊，然后我们这被拣选的人要完成什么样的使命。